但铁玄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打赢这场战争。铁玄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呢单骑入城接受投降，以表示他的诚意。他相信呢，在危急时刻的投降，朱棣是不会怀疑的。哎，果然朱棣上当了，他真的是一个人来的。济南城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玄张开的一口麻袋，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就在朱棣骑马即将进入城内时，城内突然有人叫了一声千岁，这正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麻袋已经收口，从城门上突然降下类似武侠片中机关的铁板，意图将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绝妙的设计啊，但可惜那位操作的仁兄手稍微急了点，铁板没有隔住朱棣，却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的铁板砸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是逃命而去。这件事啊，使朱棣十分气恼，他难得呀谢回别人，却被欺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玄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城依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3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为了打破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在靖难之战中，南北两军都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北军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时携带着这些笨重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大炮就派上了用场。这下铁玄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玄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冲和弓箭也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士兵一边唱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的弹药，然后点燃引信，把特制的礼物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能人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如果铁玄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相信济南城内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说一句，我也曾经去拜访，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的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时，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下令立刻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玄挂出来的那些东西时，他知道打不打下济南只是小事，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了，那才是真正的大麻烦。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铁玄手中似乎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即使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去，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有什么忌讳的吗？嘿，事情滑稽啊，就滑稽在这儿。铁玄挂出这些玩意儿一点都不值钱，但却是真要命， 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不敢放炮。原来呀、啊，铁玄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这上边工工整整的写了"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几个大字，挂在城墙四周。这些木牌子真是比防弹衣还有用，朱棣在城下气急败坏，破口大骂，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都早在铁玄的意料之中。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朱棣不敢干的，他敢对皇上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不过是用普通木头写上几个字而已，为什么铁玄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那么铁玄应该就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的。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是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这个支持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是也。其实也就是用老子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玄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岂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敢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可能是铁玄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测字先生写的，有何神圣性可言？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它。而朱棣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玄充分利用，弄出了这么一幕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济南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炮。城上的铁玄是得意洋洋，敲打着那些昨天可能还是山中林木的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就差喊出向我开炮这样豪言壮语，那意思似乎在说，有种的你就开炮啊。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和郁闷的一天。这一幕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为著名转载。在此本人也为铁玄先生申明一下，此举为铁玄先生原创。他的智慧和这种玩弄敌军于鼓掌之间的气魄，确实值得我们敬仰。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有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脚就会落下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以来第一次失败。看来上天是不会让我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了，我失败了，济南并不属于我，至少现在不是，还是班师回去吧。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玄敏锐地察觉到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圣庸率军追击，狠狠地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铁玄乘势进攻，收复德州。铁玄和圣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敢迎战强大的朱棣，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坚持的信念，获得了济南守卫战的胜利，为下一步的反攻争取了时间，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铁玄也因他在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作为一位传奇人物，为济南人所铭记。此战的胜利啊，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呢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玄为山东布政使， 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干军事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实在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龙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终于也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龙总司令的职务，并将此职授予盛庸。事实证明，在当时盛庸确实是个职务最合适的人选。同时逃跑比赛冠军李景龙一溜烟回到京城，这位仁兄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出师的时候60万大军输得一干二净，只剩下的本人光着屁股跑回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成都想拿刀把他砍喽。黄子成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恨透了李景龙，并连同御史大夫练子明和御史叶希胜向建文帝慷慨陈词：“力斩李景龙啊，陛下！”但是建文帝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李景龙是他的亲戚。建文帝一向以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关爱有加，更何况是打了个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李景龙打败仗已经是既成事实，杀掉他没有多大用处，养着他也不过是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要一定取人性命？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龙其实还有第二个身份。这第二身份呢，在不久的将来会对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不管怎样，南军方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桶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集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起进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龙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朱棣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在得知盛庸准备北伐后，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进攻，歼灭数万南军，并俘获大将徐凯。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攻克德州、济宁、临清等地。此时的统帅盛庸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后，准确地判断了形势，他准备转攻为守，吸引北军前进。他明白小打小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朱棣的决战是在所难免的。他在仔细勘察地形后，选定了战场的战场东昌，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盛庸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使得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也更容易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盛庸的估计是正确的，此时的朱棣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望，济南的失败让他废寝难安，特别是铁拳使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更是让他有被人玩弄的感觉。但他还是有充分的自信的，即使铁拳再聪明，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若论进攻，放眼天下有何人可与我朱棣匹敌？他并非没有察觉到盛庸的企图。 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在他年少时，已经投身队伍，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经历过战场上的血腥厮杀，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有着充分的战斗经验。南军的那些将领不是太老就是太嫩，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在南军中堪称自己敌手的只有一个平安，此人确实是一个劲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倒真是难以对。但可喜的是，朱月文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盛庸接替了指挥位置，让平安做了盛庸的副手。他也曾事先呢、探查过敌军主帅盛庸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盛庸并没有什么要人的功绩，原先只不过是李景龙的部下，而且此人有个弱点，那就是不善于指挥骑兵。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啊，骑兵是战争中的主要兵力。以往在对付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啊，骑兵啊是最主要的军事依靠。而在朱棣的那个时代呢，南北军中公认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恰恰是朱棣本人。他曾经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有着足以自豪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而对手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那么与自己相比，盛庸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在朱棣看来，这场战役是没有悬念的，他相信在面对面的交锋中，精锐的北军骑兵将摧枯拉朽般的把敌人打得粉碎，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不过事实证明，每个人固然有自己的短处，但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盛庸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但他也有着自己擅长的指挥兵种。朱棣的大军依然前进。同年12月，北军先后攻占了东鄂、东平等地，不断向盛庸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在离东昌不远的华口，这个朱棣遭遇到了盛庸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先锋部队，似乎与他所预想的一样，盛庸的军队不堪一击，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这使他更加相信盛庸将和李景龙一样败在他的手下，然后灰溜溜地逃回去。意气风发的朱棣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他率领10余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快点，快点！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

因为缺水，许多村庄因没有水吃，只能到离村十里八里或更远的地方去挑水。争水抢水、打架斗殴乃至伤人亡命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但人与人争水，人与兽也争水。有一年天大旱，在一个异常干渴的小山村，人与兽共用一块岩石缝里渗透出来的活命水。为了争水，有三个人相继被狼伤害了性命。因为缺水，许多山村的小伙子娶不上媳妇儿。牛岭山村因缺水而极度贫困，本村闺女嫁到山外，外村姑娘不上山，成为远近有名的光棍村。因为缺水，临县人养成了惜水如命的习惯。有些山村的农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到了逢年过节和婚嫁时才洗一回。洗脸是全家合用一个盆，大人洗完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作下次再用。水成了泥汤，还要留给牲口饮用。因为缺水，这里的山穷地穷，人更穷。百姓们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度日如年。过去当地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咱临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子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其实临县从明朝就开始了修渠引水的历史。明万历年间，临县来了一位叫谢思聪的知县。谢公在任四年，为临县办了不少好事，但在临县百姓心中刻印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唯有浚池修渠为百姓解旱渴的两件事儿，并成为历次编修临县志大书特书的对象。一件是组织工匠将狭浅易淤、渗漏严重的南关大池进行清淤拓展、挖深治漏，并在旧池之西侧新挖水池一个，同时疏导水源，将桃源山谷泉水引来灌池。于是南关二池清水荡漾，取水者晨昏不息，络绎不绝。另一件是组织民众挖渠十八里，引来太行山红玉谷之山泉，解决了杨家庄等四十余户村庄的人畜饮水问题。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引来甘霖，把这条渠命名为谢公渠，还在渠首建了一座谢公祠，以追思缅怀他的恩德。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缺水的问题仍如同悬在临县人头上的一把刀。于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年轻的县委书记杨贵被推上历史舞台。面对临县因极端缺水而贫困交加的艰难境况，面对临县人民逃粮荒、逃水荒的血淋淋的现实，悲天悯人的杨贵一定会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最后，责任和道义驱使着他下定决心，要与绝境之中奋起，要率领临县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打一场改变世世代代受干旱缺水熬煎的翻身仗。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当红旗渠就要开工建设的时候，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以杨贵为首的临县县委一般人面临着资金缺乏、物资粮食紧张和险恶施工条件等重重困难。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误解、指责，甚至丢官罢职的严峻考验。不少人说，在这崇山峻岭中修渠简直是异想天开。有人甚至对杨贵说，这个渠要是通不了水，你可就成了千古罪人。对此，杨贵没有退缩，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刻有千古罪人四个大字的石碑，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气概，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挖山开渠不止。羊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如果没有杨贵的振臂一呼，临县广大干部群众改变干渴穷困命运的干劲和热情还不会这么早被唤醒，后来建成人工天河的奇迹也许不会发生。我们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我们也承认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个别英雄人物的确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红旗渠的过程中，杨贵和县委一班人不但迎难而上，负重前行，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改变临县命运的重大决策。而且干字当头，身先士卒，在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课时间，真正同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难能可贵的是，县委一班人带领临县人修渠十年，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但从没有发生过一宗请客送礼挥霍浪费的情况，也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一丝一毫的钱粮物资。后来杨贵曾感慨地说，我们当时要是稍稍有点私心杂念，渠绝对修不成，太平官好当啊。但是当时大家没有一点想靠这个当官的意思，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缺水，那就修渠。无私才能无畏，才能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挺身而出，敢作敢为，才会领着临县人民谱写出修渠引水改变命运的伟大乐章。杨贵为人民干了好事，人民没有忘记他。文革期间，杨贵被打成走资派，罢官免职，遭受迫害，临县群众暗中保护他，往他兜里塞鸡蛋，怀里揣烙饼。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杨贵才获得解放，并被调到北京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杨贵两次回临县，广大群众潮涌般扑向杨贵，用各种淳朴的方式表达对老杨的深情厚意。2004年6月，在红旗渠纪念馆落成典礼仪式上，河南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的讲话表达了林州、河南乃至全国人民的心声。红旗渠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古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红旗渠是所大学校，在十年开山挖渠的伟大实践中，临县人民锻炼了意志，增长了胆识，也培养了一批建筑方面的能工巧匠和施工管理人才，特别是那种敢想敢干、奋发图强的精神，后来更成为融入在临县人心中永远的魂。有了这个魂，临县人不但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还走出太行山，走进大城市，闯出了一条更加广阔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说起红旗渠给临县带来的深刻变化， 林献人喜欢用四部曲来概括。第一部，上世纪六十年代，十万大军占太行，修建了红旗渠，打造出了红旗渠精神。第二部，八十年代，十万大军出太行，因开凿红旗渠成长起来的一支浩浩荡荡的建筑队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第三部，九十年代，十万大军赴太行，建筑大军将资金信息源源不断地带回临县，使灰头土脸的临县乌鸡变成了美丽丰满的林州凤凰。第四步，新世纪十万大军美太行，林州有100多万亩的荒山，基本得到了绿化，原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色的盛装。红旗渠建成后，在漳河水的滋润下，临县人民终于脱离了历代缺吃少穿的苦海，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温饱生活。但无功不富，要走上富裕的小康之路，仅靠脚下这片土地是不够的。当改革开放的春潮涌来的时候，当临县周边其他地方的农民们还沉浸在自家责任田硕果累累的欢乐中的时候，经过红旗渠建设血与火的洗礼的临县，已经开始把眼光瞄向了外面广阔精彩的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十万建筑大军出太行，很快在京津等许多大中城市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临县旋风。现在这支由14-15万人组成的劲旅，凭借红旗渠赋予他们的胆识和魄力，已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城市留下闪光的足迹。在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中，有不少浸透着临县人的勤劳和汗水。更令人刮目的是，纵横天下的临县人竟把自己的建筑营寨扎在了俄罗斯、阿联酋、也门、新加坡等国家的土地上。建筑大军经过市场的洗礼，带回的是物质和精神的丰厚回报，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五子登科。饱了肚子，挣了票子，换了脑子，有了点子，走出了路子。在过去的20年间，当地百姓的储蓄余额连年位居河南省县市第一，其中银行存款的70%来自于建筑业。农村强壮劳动力的70%从事建筑业，均纯收入的70%得益于建筑业。更为可贵的是，临县人不但从外面带回了资金，更带回了先进理念和发展的信息。于是便有了临县发展的第三部曲，县乡村工业大发展。他们大力兴办工矿企业，大力发展交通、卫生、教育事业。于是在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灰头土脸的临县县城变成了繁华亮丽的林州市。广大的农村也改变了贫困破败的旧容颜，走上了富裕的小康之路。林州人富裕以后，更加注意保护生态，建设美好家园。他们大力开展以水土保持建设为重点的再造秀美山川活动，实施了声势浩大的100万亩荒山绿化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太行山南麓林绿山已从荒山秃岭变成了层峦染绿、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红旗渠是林州人民的生命之源、幸福之源，更是林州人民的精神之源。红旗渠所产生的能量远远大于红旗渠工程本身，它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而只有精神的东西才是不朽的。如今的红旗渠已成为林州人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一个价值万金的名片，一种文化的符号。公元1999年，借助于红旗渠的大名， 林州市成立了中国红旗渠集团，注册了红旗渠商标。在红旗渠这个金字招牌下，各种各样的产品应运而生。于是红旗渠又打造出了一艘载满了各种商品的经济航母，游弋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倾力打造的红旗渠油品牌已经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如今的红旗渠已不仅仅是红旗渠本身，它已然成为了一种精神。林州人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这16个字来概括。林县的老书记杨贵同志则表述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无私奉献。其实所有的这些就是一个敢字当头的亮剑精神。所谓亮剑精神，就是古代剑客在与对手交锋时，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要亮剑搏杀，勇往直前，有我无敌。纵然是剑不敌人，也要拼命一搏，杀出一条血路。当年临县人民面对干旱缺水这个凶顽对手，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重重困难，他们没有屈服，而是勇敢地亮出了以自己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之剑，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开战，向不公平的命运开战，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百折不挠，持久作战，硬是在悬崖峭壁间凿出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国第一渠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来。这难道不是亮剑精神吗？并且这种精神不仅仅地体现在那一代临县人的身上，更流淌在后世子孙的血脉里。红旗渠已化作了一种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成为一种坚韧不拔、敢于攻坚、敢打硬仗的品性和意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物质文明已远远好于修建红旗渠时代，我们也没必要回归那个悲壮的时代去体验那时的艰苦生活、峥嵘岁月，但我们却不能丢掉那个时代创造的红旗渠精神，因为它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不朽的魂魄。 是笑。